It's 2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发现连接世界的入口。Interesting story today. 发现英语学习的秘密。 Hello, everyone, 大家好。 十年英语教学，专业中外团队，听说读写练，全方位课程设计，经典口语，地道发音，最简语法，听力阅读，英语 PK 台，有趣的免费英语课，带你精雕细刻学英语。 第三个连读技巧叫 omission， 为每一个学英语的你打造的专属课堂。北京外语广播 FM 92.3，周一到周日5-2点晚10点，微信公众号英语 PK 台，每日课堂文本推送，全国听友直播互动，海量学习干货免费下载。 Welcome and enjoy the show。 攻克语言，连接世界， 学英语靠自己。这里有良师，这里有益友，与懒惰分道扬镳，与学习相濡以沫。 Practice makes perfect.Let's go！ 英语 PK 台，一起学起来。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 FM 92.3正在播出的轻松学英语英语 PK 台，我是主持人晶晶，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周五英语动画去配音，欢迎我们的嘉宾 David 老师。 Hello everyone, I'm David. Nice to meet you guys. To be or not to be, you gotta try me. Me, move in English. 好的，电影去配音英语，咱们走起来了哈！继续在马达加斯加的小岛上旅游，发现这个故事越来越精彩了。 Yeah, right. 上周呢，咱们说到了一群人空降到了马达小岛上以后呢，大家觉得很不适应，尤其是狮子 Alex。 Yeah, right. 然后跟朋友开始发起了脾气，跟 Marty 开始有了一段争吵。 嗯， 不过这些都是小 case 了，因为他们突然间听到了 music 音乐 music。 Music 这是什么语言？是马达岛上的原住民语言吗？然后他们就循着音乐继续往前走，不小心就闯入了真正的原住民活猴们的盛大的 party。 I like to move and moving. I like you moving moving. You like to? You, I like to. Yeah, move it. Move it. 哎，所以他们就开始在那儿高兴的跳啊唱啊。好，这个时候作为这个陌生什么游客吧哈， 是啊， 陌生的客人啊，狮子 Alex 一看说，哎呀，不好意思打扰了啊，用这个大城市人的这个礼貌和礼节向在场的这些啊原住民们进行了问候。所以今天我们要学习的呢，就是 Alex 的一段 social， 展现他的外交家风采的 social skills。 social skills， 好。在进入今天的情景之前，我们还是要有请大家来做去配音的才艺表演。上一周的这段争吵，大家能不能够表现出这些神韵呢，就看你们的了啊。好，咱们听好了，有请出第一位同学，二爷。 Now I have to compete with your moo and smartly the green. I can't top that. Can't top it. I'm ruined. I'm done. I'm out of the business. It's so far, Marty. You've ruined me. Come on, Alex.Do you honestly think I intended of this to happen? You want me to say that I'm sorry? Is that what you want? Okay, shush, he just shushed me. 好，谢谢我们的女汉子。 对，我们说这个同学读得很认真很努力啊。如果给建议的话呢，我们希望他能够把情感放上去，给语言涂上色彩。Now I have to compete with Shamu. 要把人那种崩溃的感觉啊说出来。我们说其实情感到位的时候，你的发音自然而然就会升一个级别。有小问题一般人也听不出来，对不对？整段都存在着这种情感色彩不浓重的这种现象。尤其是情感如果没有提升到一个高度的时候，你的语速是起不来的。You want me to say I'm sorry?Is that what you want? 那种感觉出不来，对吧？所以要提速，要有一种什么呀？一种让人被撼动的感觉，一定要先用情感来打动对方。 对，情感上去了以后，他很多词句呢，他就是喊出来的，他是顺着你这个口气，你那个气息就出来了。 对对对。 啊，不是说你要刻意去把它讲出来，但是二爷总体来讲情感还是可以的。 是 啊 慢慢来，慢慢摸索。我们有请出新同学曹金玲。 No, I have to compete with Shamu.And a smart little green. I can't top that. Can't top it. I'm ruined. I'm done. I'm out of the business. It's your fault, Marty. You've ruined me. Okay. 听得都入迷了啊。那么我们看 I can't top that， 这个同学要注意关键词的突出，还要注意语调啊，升降调的控制，然后要注意节奏当中的失去爆破如何处理啊。I can't top that， can't top it， 它是有调的，先升后降。I'm ruined， 要注意，当然情感也是需要的。I'm done， I'm out of the business， it's your fault Marty，You ruined me. OK， 我们看这整个这块的需要什么呀？需要关键词的突出，需要给关键词的原因放大啊，这样我们才能把整句的一个关键词这个灵魂作用发挥出来。 对，另外你还要注意一下呢了的发音啊，现在是 now、不是 now，还有 business 不是 business。 对， 这个要注意一下啊。来，有请我们的 drama queen 嘟嘟。 Now I have to compete with Shamu and smuggle the green.I can't top that. Can't top it. I'm ruined. I'm done. I'm out of the business. It's your fault, Marty. You've ruined me. Come on, Alex. Do you honestly think I intended all of this to happen? You want me to say that I'm sorry? Is that what you want? Okay, I'm... Shh. Hey, just shushed me. 谢谢。 对。啊，这个同学呢，读的要好一些啊。那建议呢，把弱读的地方加强。I can't top that, can't top it. I'm 这样的音是没有必要读的太重的。be 动词如果不是在特殊场合强调的话，是要被弱读的。I'm ruined, I'm done. 你只要让人家听到关键词就可以了，其他地方适当的弱读才能更好的突出关键词。I'm not the business. 另外呢，我们在连读的地方要更轻盈、干净利落啊，更轻盈、干净利落。也要注意刚才说的地方，连读呢其实是怎么样呢？大多连的都是不太重要的词啊。那么如果它连的不重要的，尤其是介词啊，尤其是介词，那这时候要对它处理的时候要怎么样呢？压缩一下啊，变相的也把它变成了弱读，其实。啊，但是并不等于没有。 注意这个重点词的重读啊，关键词的重读。有时候呢，好几个在抑扬顿挫的这个句子当中啊，好几个重点词被重读出来了以后，突然间这个句子的意思就清晰了。 对， 啊，向别人传达的时候就很清晰， 非常清晰。 在一开始有那么一个瞬间，你会感觉到哇，你似乎体会到他的绝望一样，有那么一个瞬间，好像他的情感很到位。 是 吧，就感觉是他自己。所以 drama queen 送给你，这是一个褒义词啊。来 Judy。 Now I have to compete with Shamu and smug little green. I can't top that, can't top it. I'm ruined, I'm done, I'm out of the business. It's your fault, Marty. You've ruined me. Come on, Alex. Do you honestly think I intended all of this to happen? You want me to say that I'm sorry? Is that what you want? Okay, I'm shushHe just shushed me. 你看，一看 Judy 在生活中就不善跟人吵架，很理性啊，又冷静。 对，情感的问题其实是所有人朗诵时候的问题啊。我们说情感是属于语言文化层的，那西方人说话他就那样子啊。如果我们用中文的方式和情感去讲英文的时候，其实少了很多文化的味道啊。而这句话当中呢，我们的关键词要被放大和突出。我们对关键词的解释是这样子：一句当中语速最慢。音调最高、音量最大、发音最夸张的词，通常都是关键词。对，突出一下关键词吧。啊，这样的话呢，会给你的每一句话带来生命力。 好，那咱们所有同学们都从这一点上开始练习一下突出关键词。 对对， 尤其是在表达强烈语气的时候，要突出关键词，这个真的很难，这真的很难。 是，但是难也得练呢。这个要是不会的话， 这真的对我们来说真的很难。 一定要把句子中灵魂呢、要体现出来。 我们说话，就中国人说话都是比较平静的、平稳的。 其实我 不喜怒形于色的。 喜怒不形于色是吗？我觉得其实古代人的这种他的那种音韵感是最好的。我就拿一句话怎么考都，我们中国的不管是学生还是家长都考不到。我的上句是。锄禾日当午，他下句都能接下来，而且语调都对。 汗滴禾下土。 对，你看都有调啊，是不是？而且我觉得充满了色彩啊， 抑扬顿挫。 对，那尤其有一个副词，我们讲到的时候，这个词叫 away， 对吗？那用它一句诗词能找到这个词，叫孤帆远影碧空尽。那这时候大家能感觉到画面感，所以我们中文也很厉害。 哎，孤 帆一点点的消失，还有那个写父亲的那篇文章，朱自清写的背影，看到父亲的背影一点点的走，一点点的消失，就用的是 away， walk away。 照理说，咱中国人应该更会把握音调才对呀、 啊。绝对是这样。 这英文就两个调，中文有四个调。 以前我上课，我的播音老师给我讲的时候，念一首我们的这种长江啊、黄河呀、啊、这种朗诵的现场，我是觉得我们前边的这个小伙伴都能感觉到那种江水，那种风浪袭来的感觉，不是说老师的口水啊，是那种真的那种 滔滔气势。 哎呦，那太强烈了。啊， 要去感受，同学们，要去感受。继续往下 ，D1CH。 Now we have to compete with Shamu and a smug little grin. I can't stop that. Can't stop it. I'm ruined. I'm done. I'm out of the business. It's your fault, Marty. You ruined me. 哎，他变了调了，他自己、 哎、特别努力，非常好， 分了角色。 嗯，很用心啊，很用心。其实我觉得读到这个份儿的话，更多的应该是多一些鼓励和支持，对吧？ 对。 哎，其他你看你的亮点突出的时候，小毛病别人就不介意了，对不对？所以我觉得呢，现在的听众朋友们可以这么思考问题：男生不一定非要华丽的衣装，女生不一定非要很浓重的着装，对吧？我说脸上，其实脸上抹这个抹那的，不如讲一口漂亮的英语，对不对？ 哎，对，上次老师说了哈，英语是什么社交货币？ 对，是的，是身份的象征。 现在成了什么？什么浓妆艳抹？ 哎，对，胜似浓妆艳抹。 哎，胜似浓妆艳抹、 嗯， 神起猪猪。 Now I have to compete with Shamu and a smug little grin. I can't top that. Can't top it. I'm ruined.I'm done. I'm out of business. It's your fault, Marty. You've ruined me. 好嘞。 嗯，我们看在这个所有的这个句子当中啊，失去爆破还是一个老大难的问题。就是大家一定要把这失去爆破的问题处理掉。It's your fault, Marty. 那么一个 fault, 那个 T, 失去爆破。我们其实面对的失去爆破的数量还是很可观的。为什么要失去爆破，可能大家没有这个意识。其实英语当中的这些 T 和 D 这样的字母发出来的音，会使我们的一句话的气息变得不够流畅。失去爆破的目的是让这些词打开一个口，把门打开，让气贯通起来。所以这一句话呢，英语就一特点是气特别的顺，要求。所以从养生的角度来说，大家可以练英语来顺气。 哎呦，看这学英语好处那么多呀。 对，因为气顺了的话呢，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减肥。 所以、哎、你看大家看啊，这些说英语的人都笑口常开，为什么呀？气顺呢。 哎，气顺呢， 通啊。 嗯， 你看西方人都是哈哈大笑，笑声极其响亮。 当然不能吃垃圾食品，那你怎么练英语也没有用啊。 这个气哈、啊，失去爆破是因为要给气通道啊，这是一个新观点。 对， 对，你像你读的英语，你那个 Ladies and gentlemen 一口气出来， Children of all ages 一口气出来，为什么要连读失去爆破？就是让你气通的。我们有一个词专门形容它，叫 coherence 啊，连贯性。 哎，就是连贯性，其实气息的连贯性相当重要啊、 好，嗯，好，给同学们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向啊！再来听一位 lifelong learning。 I'm out of business. It's your fault, Marty. You've ruined me. Come on, Alex. Do you honestly think and tell all this to happen? You want me to say that I'm sorry? Is that you want? Shh. You just shame me. You don't shame me, Marty. Look, Johnny could be a little more angry. Shh. Don't you shame me?Do you hear that? Don't you hear that? I hear now. 这是以前我们说的那位领导同学啊，你看现在他已经把自己的情感调动起来了。 真好，嗯，我觉得听他讲英语还是蛮享受的。对， 是吧？ 嗯， 对，喜欢听他讲英语这种感觉。 感觉稍微那个唇舌稍微有一点跟不上情感。 嗯，对，我们的口腔肌肉啊，其实是要配合我们的听力的。当你的听力好到那个程度的时候，第二步就是口腔肌肉的训练。啊，口腔肌肉的训练的话呢，真的是没什么可说的，就是多练。 对 对， 要看你嘴皮溜不溜，溜不溜，溜不溜，溜不溜。 对，如果人这个在读英语的时候呢，我们说跟汉语它的口腔的位置控制的习惯有所不同的话，那你只有在读的过程当中寻求自然的气息，自然而流畅的舒适感。其实电影剧本的学习，在朗诵的时候，如果你要是全力以赴静下心来跟他接触一下，你会发现他其实对气息的调和有高的要求。也就是说，你正确的读法你也舒服，你读错了你自己也难受。 嗯， 人完全可以自己来纠正。 对，注意刚才您读的那个虚啊，应该是 shush shush me shush 的读音不要读错了。 嗯， 最后一位小白英子。 Now I have to compete with Jammu and a smart little green. I can't top that, can't top itI'm ruined. I'm done. I'm out of the business. It's your fault, Marty. You've ruined me. Come on, Alex. Do you honestly think I intended all of this to happen? You want me to say that I'm sorry? Is that what you want? Okay, He just shushed me. Marty, look, just a bit, just a little bit more. Don't you shush me. Do you hear that? Don't you hear that? I hear it now.When there's music, there's people. Awesome. Awesome. Awesome. When there's music, there's people. 啊，除了最后一句话，对吧？情感有点掉了以外，其他都非常完美啊。他如果要是用心读的话，最后一句话也是没有问题的。天分呐。 这就是来给大家欣赏的。 天分，这就是给大家来欣赏来的。 非常精彩啊， 嗯， 非常精彩。 好舒服，我喜欢听他读英语的感觉。 好了，同学们继续加油。我们这节课情景说了啊，他们闯入了这个原住民的舞会了，然后呢狮子 Alex 用自己的这个纽约是吧，大动物园的见过大场面的人的 大城市的 哎，社交礼仪说哎，那个各位好啊，很高兴见到大家，那个我们就想问问什么地方可以有那个组织办公室啊，我们可以去找一下人啊， 找一下组织 啊，这个之类的。哎呀，这些小狐猴一看一个庞然大物，吓得赶紧躲一边去了哈。 嗯， 这个时候一只小蜘蛛出来问好 ，Nice to meet you， 突然间把 Alex 吓了个大跳。 Hi, do you? 然后正好这顺势一下呢，就把狐猴们的天敌叫弗朗给吓走了。 嗯， 对，所以暗中观察的国王 Julian 就对他的心腹说，嗯。这个家伙也许可以成为我们的朋友。 是啊， 好，情景还蛮丰富的，我们来感受一下。 Yeah, thanks a lot, guys. Thanks for waiting up. Really appreciate it. Hey, hi. We just got in from New York, and we're looking for a supervisor because we've been sitting on that beach back there for hours, and nobody's even bothered to show up. I don't know how things are. Yeah, I don't know how things are normally run around here, but obviously there's been some sort of major screw up, which is cool. So if you could just point us towards the administrative offices, we'll just. We're hot and new. Murray, did you see that? He scared the fools away. 一个狮子哈，啊，害怕小蜘蛛。他这个拟人化非常之强 啊， 非常之强，就是因为他害怕小蜘蛛，所以呢他发出了狮子般的怒吼，然后把那些讨厌的土狼全部赶走了。 是啊， 今天这个完全是 Alex 自己的个人脱口秀啊。 嗯， talk show 怎么样，难不难啊，大家觉得好。嗯，我们一句一句的学起来啊， 过把瘾啊。 第一句 Yeah, thanks a lot, guys. Thanks for waiting up. Really appreciate it. 他不是刚才在那儿发脾气吗？那现在大家都走了，是不是？ 嗯， 大家都继续往前走了。然后他赶紧追上来说 ：“Yeah, thanks a lot, guys. 真是感谢了大家，哥们儿。Thanks for waiting up. 谢谢你们等我。其实大家没有等他， 是 大家都自顾自往前走了。I really appreciate it. 啊，我真的很感激。 嗯， 这说反话嘛，是不是？ 对，其实呢，这个我们看这句话，他说的时候呢。他的情感的特点的话呢，我们能感觉到是一种什么呢？其实是一种有理有面的感觉啊。所以我们看一下关键词 Yeah, thanks. Guys, thanks for 没有啊 thanks waiting up. Really appreciate. 这么几个关键词啊，我们看一下这句话整个读的时候会什么样子。Yeah, thanks a lot, guys. Thanks for waiting up. I really appreciate it.Really appreciate it. 好，我们看最后它在里面出现了一些停顿，而停顿都是跟标点直接挂钩的，所以很简单。我们再看一下停顿。Yeah, thanks a lot, guys. Thanks for waiting up. Really appreciate it. 啊，停顿就是这样子。啊， 吐字挺清楚的。 嗯，对，整个句子呢都是降调，语调上来说呢虽然是降调，但是整个音的高度还是蛮高的，因为 Alex 已经习惯于这个上台，习惯于出场， 对， 哎，招摇过市， 哎，所以这些话对他来讲完全就是很驾轻就熟的， 对，随时都要保证自己的状态有里有面，因为他把自己看得特别重啊，他一旦就是说这个到了陌生环境要快速的让别人识别他是谁，所以你看他说话的样子，为什么呢？因为他要第一个出去，他要第一个出去的话呢，他必须告诉大家，嗯，谢谢大家啊，就是把自己身份摆来是挺高的，事实证明他也是要第一个出去嘛，对吧，然后我们看一下本句话的节奏，appreciate it, 就是这么一个小的地方连读 appreciate, 哦，这地方不好读哦 appreciate it, 对 appreciate it, yeah, appreciate it, appreciate it, 这是一处连读啊，连读。连读呢是前一个单词最后一个因素是辅音，后一个单词出现的第一个因素是元音，就是连读的基础啊。 我们来听一下这句话。 Yeah, thanks a lot, guys. Thanks for waiting up. Really appreciate it. Yeah, thanks a lot, guys. Thanks for waiting up. Really appreciate it. 有理有面。 嗯，对。那么另外呢也体现出了英语的一种文化，就是什么呢，就是一种他要求的开朗大方的这种文化。我们说其实在这个西方的这种文化下呢，人与人之间的这种交流是比较多的。啊，不管是我们的社区 party 啊，还是家庭内部的 party 数量非常可观。因此在社交当中每个人的社交经验都会比较丰富。对，相对而言我们发现我们中国的小孩呢社交经验呢也越来越丰富了。但是比较起来还是偏内向， 哎，比起西方的小朋友来讲，还是偏内向， 还是偏内向， 偏内向。 那么我们在听众练这句话的时候，就可以把自己的那种这种社交感拿出来，社交感拿出来的时候呢，你把里面的原因呢、啊、和情感结合起来 ，yeah， 你是 yeah 也可以，但是你要把再拉开一些，然后再夸张一点，一定要在夸张上加大力度。那老外的这种外放，这是 open 的感觉，这段话是最明显的，所以在情感上除了他看似说气话有理有面之外，也体现了出一种什么呀，哎，一种个人的社交能力啊，开场要怎么样，要会破冰，要让大家迅速接受你，所以你自己打开自己，别人才能打开你啊，这也是一个我们说就是在透明化之前要做的一件事情。来，我们一起读的时候感受一下。Yeah. Yeah. Thanks a lot, guys. Thanks a lot, guys. Thanks for waiting up. Thanks for waiting up. Really appreciate it. I really appreciate it.、 特别热情啊，特别热情。我们再来一遍啊。Yeah. Yeah. Thanks a lot, guys. Thanks a lot, guys. Thanks for waiting up. Thanks for waiting up. Really appreciate it. I really appreciate it. 对，性格的发展表现全是向前向上的，所以会给人一种亲和力比较好的感觉。 来，同学们，以后在各种啊什么人多的场合，你要是迟到了。啊，你就可以说这句话。Yeah, thanks a lot, guys. Thanks for waiting up. I really appreciate it. Really appreciate it. 啊，要很真诚， 对， 很大方的说出这句话。 Thanks a lot, guys. 哎，大家就没有想到迟到的时候说这句话吗？我晶晶老师好有想象力啊！ 啊， 以后大家迟到的时候就这句话是标准用语。Yeah, thanks a lot, guys. Thanks for waiting up. Really appreciate it. 对，你就说啊，不好意思，迟到了。哎，那个，感谢大家啊，多等，久等了，久等了，啊，很感激，那就完了。 对，其实他挺倒霉的，他。一路之上就是他一个人在倒霉，啊，树枝子把自己抽着了，然后蜘蛛网啊，石头踢着了， 这是他的蜕变 被树砸了， 他的蜕变剂啊，可不就要得受点苦吗？ 嗯，是的。 Alex 继续说，开始跟小伙伴们啊，跟那些狐猴们的陌生人，你看他跟陌生人打什么打招呼的时候，他也没有觉得很害怕，他是这么说的 ：“Hey, hi, we just got into New York and we're looking for a supervisor. Hey, hi.” Hey, hi, we just got in from New York. 我们刚从纽约来。And we're looking for a supervisor. 我们在寻找一位什么 supervisor, 可以是管理者、啊、可以是监护人。 对，主管。 主管等等之类的。森林里哪有什么主管，是不是？ 是 他还以为是文明社会呢，哈。 他认为是动物园的一部分。 哎，对。 Hey, hi, we just got in from New York and we're looking for a supervisor. 你们是不是听到了 New York, supervisor, 这样的关键词、哎、 对，我们看关键词 New York, 啊 ,New York, 好，第二 ,looking for, 第三 supervisor, supervisor, 对。这几个关键词就摆在那里啊，当然打招呼的 Hey, Hi 也是关键词啊，但这关键词是大家开场的时候必须要用的啊。那么我们看整句话的语调，嗯，大家可以在听的时候感受一下 什么样的语调呢。 Hey, Hi, we just got in from New York and we're looking for a supervisor 啊，它的语调的特点呢是升调，为什么呢？刚开始跟人见面的时候不了解对方是什么样的人，这是什么样的地儿，什么规矩，所以人说话的时候在一开始都会怎么样呢？注意自己的语气， 比较客气。 对，用升调绝对没有坏处，你不能跟人家都用全程的降调，还特别稳特别沉。 Hey, hi, we just got in from New York and we are looking for a supervisor. 这种声音听着像入侵者。哎， 对，跟你们说吧，我们是纽约来的，颇有点这意思啊，这就不友好。 哎，英文中说，我们刚从纽约来啊，这个我们呢现在就找一位那个主管。 对，你们这儿谁说了算呢？ 哎，商量着商量着说话。 对、 啊、，We just got in from New York。 对，然后呢，我们看到了本句话的节奏，We just T 失去爆破 ，just got in 连读 ，got in from New York， and D 失去爆破 ，and we are looking for we are 到读的时候可能会收一些 ，we're looking for。A supervisor for a supervisor， 这倒不一定要连读了啊，是可以单独立出来的。 嗯嗯，注意那个 we just got in， we just got in， 然后呢 from New York， New York 要重读，因为我从哪儿来的必须说清楚。 对。 And we are 变成了 we're looking for a supervisor。 嗯，对。那么沿袭着刚才的这种情感的背景，就是他很 open 的这种感觉，开场肯定这种 open 的感觉不会一下子下去，所以他说话仍然是有理有面，但是这句话是属于是什么呢？是属于相当于自我介绍啊，破冰的第二阶段还是很重要的。其实这一点大家真的可以学一下，就是当你出国旅行遇到困难和问题的时候，要告诉对方你是哪儿的，你想干什么， 先自报家门，我们从纽约来，然后我们的目的此时此刻是来求助的，我们在寻找一位管理人。 对， 好，我们来听一遍。 Hey, hi, we just got in from New York and we're looking for a supervisor. Supervisor, supervisor、 嗯、对，好，我们看这句话的这种情感之下我们应该怎么读呢？那一定要开放，大家伸出你的手。对， Hey, hi Hey, hi. Hey, hi. Hey, hi. We just got in from New York. We just got in from New York. And we're looking for a supervisor. And we're looking for a supervisor. 对，一定要声情并茂，然后跟对方打招呼要很热情。你想想，你热情，对方才可能欢迎你，对不对？其实我觉得 Alex 的社交能力还是很强的。 哎，毕竟是个狮子嘛。 对，混的真的是很混得开的一个人。 风生水起。你看人家这自来熟。 The king of New York City. 根本就不会害羞。 给我的感觉他像个演员呐、啊，啊，他就是演员，其实 show time 每天都喊 show time， 哇，对吧？来，再来一遍，Hey hi，Hey hi，We just got in from New York， We just got in from New York。 而且我们注意他的音调普遍的往上抬了一点啊，那么他音调向上抬一点是什么呢？就是说他习惯于高音高调的去展示自己，而不是那种 low profile 的感觉啊，他要有一点什么呀？哎，高高在上的一种感觉。 And we're looking for a supervisor、啊、其实挺拿自己当回事的，是吧？拿自己当回事的人说话语调都会偏高一些、啊、那么这种我们说这种环境下，那么他讲这句话我觉得也是挺合适的，这儿谁负责呀，对吧？也符合他的个性特点、 啊、负责人是谁呀？ 对呀， 你们这儿谁负责呀？ 嗯， 你们老板呢？ 我们可以把它连起来找感觉。 Yeah, Thanks a lot, guys. Thanks for waiting up. Really appreciate it. Hey, hi. We just got in from New York, and we're looking for a supervisor. 啊，整个那一口气啊下来以后，形成了一种什么呀？哎，一种很 open 的感觉就出来了。 今天可七八句都是他呀！啊， 对，好玩的呢，越学越有意思啊。 对，来好，第三句。 Because we've been sitting on that beach back there for hours, and nobody's even bothered to show up. 这句话现在看什么意思？接下来又开始解释了，说 Because we've been sitting on that beach， 我们一直坐在那个海滩上啊 ，back there， 在那个海滩上 for hours， 好几个小时了 ，and nobody's even bothered to show up， 没有人来 ，even bothered 是嫌麻烦，来 show up 露面的意思。 嗯，是啊， 竟然都没有人来露面啊，怎么不是动员吗？怎么不来接我们呢？没有人来露面啊，所以我们就只好找到了这里。 对， 他在向人家解释我们为什么闯入你们的舞会。 对，我们看本句的关键词，我读的时候大家感受一下关键词在哪里。 Because we've been sitting on that beach back there， 所以 sitting 肯定是 beach back there for hours nobody even bothered to show upFor hours 肯定是一个关键词 ，and nobody even bothers to bother to show up. Nobody show up. 啊，对 ，bother 这个词当然也重要哈、啊，也重要关键词。我们看整句话的关键词就是刚才说的这些 ：sitting, beach back there, hours, nobody bother show up. 啊，听一下哈、啊，是不是这样 ？Because we've been sitting on that beach back there for hours, and nobody's even bothered to show up. 嗯，好，这是关键词啊。那、它整个的这个停顿呢，基本上我们看到了。我们再读一遍，大家感受一下。Because we've been sitting on that beach back there for hours and nobody even bothered to show up. 在哪里呢？很明显，在 for back there for hours. 它有一个停顿，这个停顿是它的思考。啊，他其实在怎么样呢？在告诉对方，你要知道，我等了好久啊， 有点不开心。 对，所以停顿都有特殊含义。比如说，啊，我们夸赞一下直播间里的 David 老师、李老师哈、啊，怎么说呢？哎，我这么夸一下你，大家看看通过停顿来夸好不好 ？For he is the bravest and the most handsome in all the studio. 哎呀， 他是演播室里最勇敢最帅的，对吧老师呵呵，因为只有我一个人。 哎，通过这种停顿和叠加啊，你会发现哇，整个把老师捧得闪闪发光的、 要停顿啊，停顿这个也是一种停顿的它作用吧啊。那么看 for hours and 又停顿，这时候呢 nobody even bothered to show up and 停顿，那他也是在思考。其实你想，陌生场合上来就直接招呼，说话的时候不加思索，直接就讲出自己的道理，也不容易。 不容易。 嗯。 他不开心，但是他仍然会尽力的保持礼貌。 对。 我们啊，已经在这海滩上等了好几个小时了，还没有人露面呢。 对，我觉得他也是有一定的情商嘛，在这个过程当中尽量控制自己的情绪，所以我们看到了他的语速。的特点其实还是挺快的。当人语速快的时候，第一是社交经验不丰富，语速过快， 紧张。 对，对，也就是紧张。对，第二有背诵的嫌疑，语速过快、有背诵的嫌疑。 哦。 第三情绪激烈啊，这三方面因为导致语速快，所以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你在一些场合上，千万别语速快。你语速一旦快起来，基本上这就是。这是一个大麻烦的开始就是尤其重要的事情要慢慢讲。嗯， 我们已经坐在海滩上好几个小时了，还没有人露面呢。这位施主 也难受是吧？ 您是知道此路通向何方吗？ 哎呀，这《西游记》都快出现了哈。嗯， 来再听一遍。 Because we've been sitting on that beach back there for hours, and nobody's even bothered to show up. 好，我们看一下这句话的一些个细节啊，尤其在节奏上。Because we've been 弱读 ，we've been 还要读清楚。Sitting on that beach, sitting 关键词要突出，对吧 ？Sitting on that beach, on that 替世界爆破 ，on that beach 长音读别读短了。Back there, 四号音读饱满。Back there, 到这儿为止都没什么了不起的连读。For hours, 注意 hours, 啊，尾音有一个 z 在里面。And, 第十句爆破。And,Nobody even bothered to show up. Nobody's even. 这儿有个小连。Nobody's even. Nobody's even bothered. 第十句爆破。Bothered to show up. 啊 ,show up, 要读清楚。啊所以我们看我们的连读在里面我们慢慢的带大家走一遍不多就是怎么样呢哎节奏快大家注意到了。这种节奏源于什么源于重要的地方永远会慢嗨不重要的地方都加速。啊，它一定是有规律的，所以 because we've been sitting on that beach back there for hours， 对吗？哎，重要，告诉你，我等好长时间呢。关键词这样的地方都会诚心的放慢 ，and nobody even bothered to show up。 啊 ，nobody show up because we've been sitting on that beach back there for hours and nobody's even bothered to show up。 嗯，对，所以我们整体读的时候，如果快乐的话，记住。长句的特点一旦是发现节奏过快的时候就在快中求慢是技巧啊。如果是怎么样呢哎，如果是一个长句读完以后应该读出来像个短句的感觉就对了如果一个特别短句子把它要读成长句就对了这在于你想不想让它变得重要这句话所以这句话的特点就是怎么样要长变短由快变慢啊。Because we've been sitting on that beach back there for hours and nobody even bothered to show up啊，这里面就要把关键词提取放大，以使整个语句怎么样？看似慢了，就觉得整体又快，但对方还能识别关键词。 就是在 for hours 那个地方突然间骤停了一下， 对， 停了一下就把速度拉缓了， 是的， 然后引起对方的重视，然后在人们就会听他后面说 nobody's even bothered to show up， 对， 竟然都没有人来， 对。这样的话呢，关键词就在语速中得到了正确的体现啊！ 好，我们再来听一遍。 Because we've been sitting on that beach back there for hours, and nobody's even bothered to show up. Nobody 那个地方也 nobody's even bothered to show up. Nobody's even bothered to show up. Yeah, right. 啊，一个 hours, nobody， 这不就是句子的关键词了吗？ 对呀、 啊，好几个小时没人。 嗯，对，好，我们找一下感觉，整体上。Yeah, thanks a lot, guys. Thanks for waiting up. Really appreciate it. Hey, hi. We just got in from New York, and we're looking for a supervisor, because we've been sitting on that beach back there for hours, and nobody even bothered to show up. 他整体感是很好的。 流畅。然后他看对方也不敢说话，也不敢回复。 对。 都偷摸全躲起来了。 对。 然后他就说I don't know how things. 我不知道事情是怎么样的。Yeah, I don't know how things are normally run around here. Normally, 正常的 run around 是运作。事情通常是怎么运作的？你们这里有什么规矩啊？哎，我不太知道哎。啊，听。 I don't know how things are. I don't know how things are normally run around here.I don't know how things are, I don't know how things are normally run around here. Yeah. 好，我们看一下，我们看关键词。I don't know how things, I don't know how things are normally run around here. 啊，我们看 I don't know how things. 对，他这时候啊，有疑惑，摸不出来对方的底是什么样子，所以他说话语速呢怎么样？在这个一些地方也是在边思考边说。I don't know how things are normally run around here, how things are normally run around here. 这个地方